有树是紫色的那种。 它是有如意宝茶粉，有咖啡。 哦。 对，还有一点点香草糖。 宝茶。那我们要一个这个。 对， 哎， 你要 的 这个。 创意的。创意的就要一个。咖啡是什么？是什么咖啡？ 是意式。 哦哦。 它是用精粹 冲出来。 哦，一起碎的。 对。 好，要一个这个。这个糖炒栗子是蛋糕吗？ 蛋糕。 哦，要一个这个。 好，这个是蛋糕。 对，我们要吃 这个。它里面是真的有栗子。 哦，太好了。谢谢。哦，这样的， 栗子蓉， 这家就是 还有栗子叉子， 哦， 哇， 别的店都是自己倒，其他店还可以，特别好喝那个咖啡，对，要安心工作。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和有树暂别，已经忍不住期待下一次的相逢。如果你也对胡同生活感兴趣，不妨有空的时候到有树坐一坐看一看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FM Lifestyle 月生活节目，我是 Christine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，及时的海外动态，最新的华语广播，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。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街上，这生活因。